我叫逗逗你逗你玩儿，逗你玩儿，我姓逗，我姓逗啊，逗你玩儿，记着吗？你找我小伙儿，大爷，哎，叫我，叫我呀，我姓逗，我就逗你玩儿，叫我呀，逗你玩儿，哎，对，小伙儿，哎，叫我找我，逗你玩儿，哎，好，对对行，小伙儿，哎。叫我逗你玩儿、哎、好太好了，叫了几句过去把褂子这晾着挂小褂褂子带起来，小孩妈妈拿咱褂子了，屋里干活谁呀、啊、逗你玩儿，好看看我去要把这裤子怎么着，妈妈他拿裤子，谁呀、啊、逗你玩，先喊一声一会儿我揍你，老人看着别喊，这一条把褥单子拿上，褥单卷不上，妈妈他拿那被我被我面子了，谁呀、啊、逗你玩，这孩子你老不老的我揍你，待会儿出来一瞧还这站着呀，他的衣服呢，拿走了，谁拿走了，逗你玩儿，还逗玩儿。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相声泰斗马三立表演的单口名段逗你玩儿，直到今天人们的脑海中还总能浮现出那位可爱的相声老人，耳畔还始终回响着他那句经典的逗你玩。好了，聊到这儿呢，我们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最后一起来欣赏一首来自蔡琴的谢幕曲，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缓缓地降临，人渐渐地散了，千把个掌声在空荡里回响，千把个宁静在热烈后低吟，人生的心曾伫立。